起你的心，心又灵犀我的心，沉默太重，重得让我走不动，心又灵犀应念心，心又灵犀不必猜，猜得太多怀疑终会留相信。哎呀呀，发现爱